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佳，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以及居室通风，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但是要提醒的是，近日的花粉浓度比较高，过敏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近日的花粉浓度较高，有过敏性的人群提醒您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五元桥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五元桥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东四环的姚洼湖桥南侧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后车小心。东五环远通桥由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只有一条车道目前可以通行，提醒后车司机请您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方面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然而调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半数以上存在睡眠障碍。失眠后，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安眠药上，但同时又担心是否会药物上瘾。哪种安眠药适合自己呢？越吃剂量越大，会不会影响健康？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药学部主管药师赵小燕，给您说说解决用药顾虑，祝您夜夜好眠。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本节目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您好，陈主任。 哎，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药学部的主管药师赵小燕。您好，赵院师。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哈，尤其是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睡眠质量都不太好，于是呢，或者是求助于医生，或者是自己听了谁的一些建议，就盲目的使用一些安眠或者是助眠类的药物，但其实效果怎么样，或者说自己的使用之后到底对身体造成的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影响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专业医生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当然啦，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题，而且呢，我们的奖品依然是特别受欢迎的《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那么我们先来出一下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题目是：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当然了，越详细越全面越好，我们会从中挑选一位听友送出《碟中谍六》电影兑换券两张。好，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客户端两个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寂寞不退，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的是中秋节的放假安排，9月24号星期一放假调休与周末连休，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要注意安全，祝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女性朋友注意了，关于优化整合北京市两癌筛查和长效体检工作的通知日前下发，卫计委透露，明年1月1号开始将把本市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和采取长期节育户籍人群免费健康体检进行优化整合。两癌筛查的优化方法之后呢，筛查周期为每三年一次，筛查对象为北京市户籍35至64岁妇女。提起烟雾病啊，很多人会把它和肺部联系起来，认为是由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但其实呢，它是一种脑血管病，如果任它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脑梗塞、脑出血。因为人们对这种病了解不多，因此很容易被误诊为高血压、脑中风。在此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说话不清、手脚活动障碍、经常走路跌倒或抽搐、头昏、头晕、头痛等症状时，就要高度怀疑脑部疾患。年轻人如果出现反复发作的肢体无力，常常拿不稳筷子，不明原因反复昏倒，也要考虑是否有这种健康问题，必须及早到正规医院检查，明确病因。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药学部主管药师赵小燕，和您说说如何拥有好的睡眠。那么大家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和两位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回答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题。上半段的题目是：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越详细越好，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正在热映的《碟中谍六》的电影票两张。 好，那接下来我们见到请两位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失眠的困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说已经困到不行了，身体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呢想要好好睡上一觉，可是躺在床上怎么样也睡不着。大家伙就纳闷，包括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觉得我们的睡眠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睡眠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嗯，一般临床上呢，我们考虑失眠的时候，大体上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发性失眠，那么另一部分叫做继发性失眠。原发性失眠一般是指找不着原因的啊，也跟心理因素更多相关的。那继发性失眠有很多原因，包括现在90后很多人的失眠是因为这个电子化产品越来越多了，那么他可能需要把那些手机上的小红点呀什么的都点完了。啊，不看完他不睡觉，或者是频繁的玩电子游戏啊，这样的啊，会使他的生物节律发生了紊乱。那么其实很多呢，还有一些因素是包括我们得了大的躯体疾病，像诊断出肺癌了，那肯定很多人不会像中了500万大奖一样高兴，一定是焦虑的。那他之后会有睡眠的问题，那做了手术以后可能也不踏实，等等，就是类似的发生一些躯体的大的问题啊，像这种严重的肺病啊什么的，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由于一些本身睡眠的器质性的问题，像这个鼾症。就打鼾啊，它会影响他的，对，影响他的睡眠质量。还有一些人在睡觉中会有一些周期性腿动啊、不宁腿综合征呀，这些都是一些器质性的偏神内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还看到很多人的失眠是跟他使用一些精神活性物质，或者是一些像这种苯丙胺呀、这种大麻呀、这种精神活性物质，还有一些是由于酒精的使用，长期饮酒使得睡眠结构紊乱了。还有一些人就是咖啡，他如果说饮用的话，对他是一个兴奋的话，他也会出现失眠的问题。那么其实除了这些，我们还见到很多的失眠，他可能尤其在我们精神科见的比较多的，像这种焦虑就不用提了，有焦虑症的人他都会担心明天考不好呀，担心什么事儿处理不了呀，担心反正就各种担心，他一定会睡不好啊。还有一些像抑郁症的患者，最首当其冲的，他就是可能是睡眠的障碍，要么是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思绪满天的，要么就是嗜睡啊，很疲倦、很困倦，总是在睡，这都是其实是我们睡眠的问题。那么还有像一些包括精神分裂症呀、躁狂呀，这些都会有睡眠的问题。而且我们会发现，失眠的很多人，他其实有很大成分上是跟性格因素相关的，甚至会发现一些失眠的患者，他是一家一家的。啊，你说他失眠，然后他的这个姐姐或者妈妈或者姥姥好像都有失眠的问题。那在门诊我经常会见到，哎，我不是我们家最重的，我们家谁谁谁比我失眠还严重。 那他会遗传吗？ 这个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跟性格特征是有关系的。我们会发现这些失眠的患者他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啊，比方说比较争强好胜啊，一些追求完美啊，做事情非常谨小慎微的哈，啊，然后对自己总是那种特别高严格高要求的， 容易失眠。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发现了，刚才一提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啊，一下子那个陈主任就说出来了好多好多可能导致失眠的原因。所以说要想拥有一个我们说完美的好的睡眠，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好的睡眠。那临床上怎么办？我们说有的时候啊，睡眠问题还挺不太敢去医院的，就怕到了医院医生立刻给我们开这个各种的助眠的药物，而且就是一听起来什么药啊，安眠药，哎呀，总是感觉怪怪的，怕怕的。 确实这样的比较多，因为在我的门诊分好几大类，有一些是因为真的是几十年的睡不着觉，所以他游走在各个医院吃了各种各样的睡眠药，然后说，哎呀，最后你这有睡眠门诊，我来试试看吧。但还有好多人，他是也是像您说的，他因为怕睡眠药成瘾，他不敢用，他生熬着，但是熬不住了，太痛苦了，他来求诊的，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针对失眠，我们的处理真的我不太推崇上来就用药，我们也要分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得聊。 对，至少要找着就是针对你这个个体，我们是为什么失眠 啊，我见过有那种就是我退休以后在家里头刚退休下来那种繁忙的工作结束，我不太能适应那个生活。 闲的。 会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对。 那压力大是很大一方面的人的失眠啊，还有很多人他比方说他倒时差， 嗯 啊，老出差，频繁出差，去国外待个三几天的，好容易适应了，回到国内又不太适应。 就睡眠乱了。 对，频繁的这种把自己的睡眠的这种节律给紊乱以后，他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原因到底说是一个急性的啊失眠，还是一个亚急性慢性的啊这样的失眠，有没有被干预过。啊，在他的生活特征中，他有没有一些不利于他好好睡觉的习惯， 嗯， 可能都要帮他去找到。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失眠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一方面啊，先来宽慰一下自个儿，就是真的有这样问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对。 然后您自己呢，可以冷静的，以我们常有的那样的认识去对照几条，是不是这个电子产品过分滥用？像刚才我们说的，真的已经有点小红点不消失，就不肯把手机放下的这种。这样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除此之外呢，身体状况呀，是不是工作学习上的压力过大呀，哈等等，排除一下这些原因之外，如果您的睡眠依然不好的话，那最要提醒的就是到正规医院，我们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找到这个原因。因为刚才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就上药， 对， 不是最基础的，而是说要找准病因之后再给予这个积极的治疗。 对，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微信网友的提问说，对于吃安眠药助眠这件事儿，首先得搞清楚的就是自己该不该吃药，什么样情况的这种失眠，我们说是需要吃药的呢？ 嗯，原则上的话，按指南来说，如果说我们的失眠是一个急性失眠啊，就是比方说你这个失眠的问题困扰你不超过一个月，尤其是不超过三个月的话，那这样一个急性亚急性失眠，我们还是建议要尽早干预的啊，不管是药物还是其他方式，尽早干预，让这个大脑的这种节律。因为它是有记忆的， 嗯， 你老是比方说早上五点起，你可能这个点你就固然的要起来 哦， 啊，所以我们要把节律先恢复了， 嗯 啊，但是对于一些慢性失眠啊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推崇的是，如果你已经在用药的话，是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实际上心理治疗它是很大成分上是在你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观念理念上去找到一些问题，去一起去探讨， 嗯 啊， 所以说这个安眠药呢，并不是你想吃就该吃，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觉得刚才。您说的有一点呢，是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样。我以前总想的是，我们自我调节也好，或者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的一些助眠方法也好，都不起效，那怎么办？最后我来用安眠药吧。但是刚才听您的介绍，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是在初期一个月、三个月以内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该需要用药的时候，及时把它用上，避免我们可能大脑当中对于睡眠该有的这个规律性被打破、被遗忘掉了。 对对对对， 哦，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怎么样能够夜夜好眠。大家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专业医生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我们还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上半段的题目是：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您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哈，越详细发送过来，越有可能获得我们的《碟中谍六》电影票两张。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然后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或者是发送您的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既然今天是解决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呢，接下来我们必须得说一说这个安眠类的药物了哈。我们请问一下赵小燕药师，我们大家最熟悉听到的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安定啊。但是我先听说现在这个安眠药的种类其实挺多的， 是的， 你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好的，那个咱们最熟悉的，大家就耳熟能详的，就是安定类的药，就是安定片。其实它的化学名称呢叫地西泮片。这个家族呢成员挺多的，有很多种药，包括咱们这个艾司唑仑、硝西泮片、氯硝西泮片，然后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那个苯二氮卓类，然后属于经典的咱们的用药。现在呢新型的一些药，然后通过这种药物的这种研发等等，有一些新型的药，然后他们新型的药 相对于之前的苯二氮卓药物来说，可能成瘾呀、依赖呀等等风险会小一些。 哦、 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现在新型的药呢，比如说这种非苯二氮卓类新型的，就是唑吡坦呀、扎莱普龙呀、唑匹克龙啊等等这些药。 甭管是老药还是刚才说的新宠，这些名儿我们都记不住 啊。 那我就这么来问一下吧，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不是越新的药越好，所以直接点名大夫你给我开新的，是不是就新的好用呢？ 其实我刚想说到这个问题，在临床上呀，用失眠的，就是治疗失眠的药物，还有刚才我提到的两类，还有几类啊，包括咱们这个褪黑素方面的用药，然后包括咱们这种抗抑郁药，包括米单平、曲唑酮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然后在选药当中，大家就觉着有很多患者就会说哪个药最好，我要用一个最好的药， 对，直接上好的。 但是实际上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是说有一个药最好最贵这个就适合你，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哦、 临床在选药当中肯定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包括年龄呀、你的生理的条件呀，包括有没有合并其他具体疾病，最重要的刚才那个陈主任也提到的，你的临床的症状、你的临床的情况，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最适合你的药就是对你是最好的药。 好，那我们 实际上这个地方我挺想补充一点的，就是首先我们很多人他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失眠问题，那所以他连选药他都还没想到这个份上，他在那熬着。那么实际上因为就是我们不严格的按指南去说，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它就叫333原则啊，挺好记的。那么333原则就是，当我晚上准备睡觉，我躺在床上大于30分钟我都很难睡着，这种状况在一周之内我持续三天晚上都会出现，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我都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30天就是， 哎，对，所以这个333原则是它的症状表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一定是这样一个状态让我很痛苦。第二天无论是精神头啊，还是说干工作的这种效率啊，还是说我自己这种满意度、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都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是个问题，那么我就应该来找医生评估一下，是吧？我是不是失眠？啊， 所以说得先确定自个儿这个到底是 失眠 还是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当确定失眠以后，其实像刚才这个赵主任跟我们说到的一样的，我们有很多的药可以去选。那我门诊上其实在做的很大的一个事儿，也是我非常头疼，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他在外边吃了各种各样的安定，然后呢他又听说安定不能长期吃，这样这样不好，那样那样不好，然后来了以后你得给我换了。这样，或者说是在外边他吃到有一些像刚才赵主任提到的，现在有人说一些抗抑郁剂对睡眠很好，一些抗精神病药对睡眠很好，就很随意的就有 点名 开到了， 这个， 对，开到以后，但是之后他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睡眠医生来说，我们并不推荐你上来以后就首选这些抗抑郁剂啊、抗精神病药去改善睡眠。我也不太推荐上来就用安定啊，确实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更多的像我特别认同赵主任说的一个话，就是说我们要看看你的失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哪类的？ 哎，对，除了前面谈到的是器质性的，还是说一些来源于情绪的以外，我们还要去看这个睡眠你到底是入睡的困难，就是躺床上怎么都睡，有些人是躺着怎么都睡不着，但是一旦睡着了我没问题，一晚上过去了， 一觉到天亮， 对，还有一些人他是我入睡没问题，但我半夜有点动静就醒，甚至没动静我也醒，频繁的他在上厕所，他认为这样很影响睡眠， 对， 我们还有一些人他是早上3-4点钟2-3点或者5点他就醒了，他想睡到8点或者9点， 是吧？ 为此他也很痛苦。所以睡眠它是分为三个段的，一个是入睡，一个是睡眠的维持，还有就是早醒。那么针对不同的段，在我们睡眠医生里头我们的处理也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到了给药这一块用的药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是吗？ 不一样，对对对，除了赵主任考虑到的说是我们要关注我们这个患者他本身的第二天的这个状态啊，因为一些太长效的药，包括一些抗精神病药，如果用了的话，他可能将来会有个糖脂代谢的问题，长胖啊，或者是过度镇静，白天还是没法工作，睡着了依然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选这个药的时候要解决的是他晚上能睡着，还要保证他第二天的状态 他是满意的。 对，因为以前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老年人吃了安眠药，说这个夜里边的的确确睡得挺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起床然后就摔了一跤，整个人都觉得晕晕乎乎的。看完这种报道之后，我们也想问，是这个安眠药的劲儿太大了，他用的量过多了，还是他压根儿就用错了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赵药师。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他这个就是安眠药，这具体看他用的是什么药，然后在临床上啊，我们能见到的，然后能够了解到的，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用到这个板二氮卓类的药物，就是这种咱们经典的这些，然后板二氮卓类的治疗失眠，但这部分药呢，它不光是可以治疗失眠，它可能还有其他的药理作用，比如说它治疗焦虑，它大点的剂量它可能治疗焦虑，然后它有这种肌松的药理作用，包括这种抗惊厥的药理作用， 就是没力气了是吗？ 对，为什么摔倒，就是因为这个药它可能有这种肌松的这种作用，所以然后他因为这样的是服用了这样的药，就正常的咱们正常的用药呀，就是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然后正常的用药，然后正常的定期的复查去评估，然后在安全范围内用药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一些老年人我们不太推荐首选这种特别长效长半衰期的这种板二氮卓类药物，因为他们就像赵主任提到的，他的这个肌松作用会让他睡一晚上以后，他第二天他半衰期长，他没有代谢干净，那第二天他会有这个宿醉效应，就像是比方说腿软软呀，踩棉花呀，他走在这个平地上，他老觉得深一脚浅一脚，或者晕晕乎乎的，那这种状态他一定是会有风险。也包括很多板二氮卓类药物，由于它的这个宿醉效应，在说明书上都会写一条，如果你第二天要开车一定要谨慎使用啊。 所以说像他这个可能跟你的药量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会有点关系， 会有关系，但本身就是像他刚才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就压根儿属于他的一类副作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就是说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以外，他对睡眠本身需要的这个时间，就会有下降，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他本身他身体的各方面的代谢机能会有下降，那我们年轻人，你像我们用板二氮卓类的药物，剂量一般都会比老人大一点儿，在说明书上就会有要求，大约65岁以上老人应该减半啊，小剂量起。但有时候因为他们长期的吃安定类的药物，他可能原来吃半片管用，后来一片，后来两片，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他需要吃四片、五片，甚至一把的安眠药，但是依然不能够解决他的睡眠问题。 所以、 但是就剩下那个镇静作用。 所以这也正是我们上半段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我们现在就可以公布一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赵主任， 那个正确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肯定是会产生依赖的。 大剂量用药，然后肯定会产生这种成瘾和依赖。但是那个，我想要提醒大家，那个注意的就是，其实啊，咱们这些药啊，然后我想最最最重要的事儿，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咱们这些药只要在正常的这种用法用量下，然后有一定的剂量范围，比如常规的用量，然后那个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然后规律的用药，然后定期的去复查，然后其实是有可能去避免这些药不良反应。药不良反应一定会有，然后俗话说得好嘛，是药三分毒，可能它药品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治疗作用，有副作用，但是不要大家觉得哎呀有这样的副作用，我怕吓着大家，因为吃药了 没事，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哈，继续再跟大家来这个来说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置。那么下半段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之后呢，也挑选出我们的获奖嘉宾，一会儿见。 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无聊的是要在沙漠前头紧张，是好事成事，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药学部主管药师赵小燕，和您说说如何夜夜好眠。各位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和他们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回答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么有机会获得正在热映的碟中谍六的电影兑换券两张。我们来先看啊，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总吃安眠药会成瘾产生依赖吗？刚才已经说了的的确确哈，如果我们这个吃的不够规范，或者没有在专业医生这种指导之下吃呢，它是一定会成瘾和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的。勇往直前答会，携手医生说不会，花自芬芳说会，如果总吃的话呢会产生依赖的思想，从思想上认为只有吃了安眠药才能睡得好。微信网友时间说老会依赖，美妈也说只要是在医生指导下正确服药是不会成瘾的啊。我们的这个宁香微信网友他说安眠药建议还是最好不要吃啊，真的会吃上瘾的，有很大的副作用，所有的催眠镇静药物都有成瘾性，所以连续服用这个最好不要超过4个月啊，如果必须再吃的时候呢，应当设法换成别的药或者是别的药物。事实上呢，不少长期依靠服用安眠药入睡的人，与其说是治疗病症需要这类药物，还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依赖。如果真正下定决心停止用药，一般在13天后就会逐渐自然入睡了。踏雪寻梅是这么回答的，我觉得吃安眠药会上瘾，安眠药实际上会引起药物依赖，但其中部分中重度失眠患者有必要用安眠药有效的缓解症状。一般说来，医生的医嘱几乎没什么依赖性，如果你一天吃一片一个人就可以了，第二天吃两片，第三天到三片，这样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依赖。大家伙还有自己的很多延伸的想法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谁的答案可能是最准确最靠谱的呢？ 我看了一下大家这个意见还挺不统一的哈。首先我要说一点，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安眠药它一般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叫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一类是非苯二氮卓类的。那么往往我们会说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定，它肯定是有成瘾性的，而且据现在来看的话成瘾性还都不小，一般规定不要连续使用超过4到6周。那么如果这样连续使用的话，可能最先出现心理依赖呀、躯体依赖都会有那么另一类是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就像赵主任提到的什么左必坦呀、扎赖普龙呀，这一类药目前来说成瘾性小于安定类的，但是如果长期不正当使用的话也会有成瘾性。所以确实我们在这一块要强调大家还是要正确的去用药。那么对于安眠药来说，我看有人提到了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不会成瘾，那我说这个可能有点绝对啊。我会觉得就是在医生的这种建议下，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成瘾性那么一定是要有你的好的依从性的对于药物来说，确实我见到我都有很多的病人他们很痛苦，但是来了以后跟我们聊一聊，发现一些因素，或者说给他做一个稍微的疏导，他会觉得原来好像我所谓的失眠也并不一定那么严重。因为我有很多人他说我就是应该睡8个小时的，然后结果我每天只能睡7个小时，现在各大报纸什么都说哎呀睡不好要变丑，睡不好要变笨，睡不好要怎么着，所以他很焦虑他就来了。那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是开导开导就可以 我身边有睡5个小时然后每天精神焕发的。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那么所以没有任何一本指南规定我们应该睡几个小时，而是说以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好的工作什么的，一般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他担心成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那么当你给他备了一盒药，很清楚的告诉他什么情况下去用，然后他回家把这药搁桌子边上，他就踏实了，他就能睡了，他可能都不用，他会想哎呀就算实在睡不着，陈大夫说了不一定要睡8个小时然后大不了我还有药呢他一想他好像踏实了他也能睡。我们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人，而有这种情绪的人，他往往他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真的用药，它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精神和心理的依赖。 哦，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也是我们比较关注，要给他很多健康的一些知识。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睡眠药来说，我们更多的会建议，我们应该说是连续使用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到6周。 嗯， 啊，如果说一般用4周左右，医生会评估你到底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要换药；如果好，我们可能要逐渐的减药。 嗯，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对于睡眠，很多时候确实我比较认同大家说这个会成瘾，我们应该去考虑适当的合适的用药，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么可能很多时候在睡眠这块，我们是推崇按需服用，就不带，并不是说像有些这个网友我看写到的，今天一片明天两片怎么怎么着的，或者说一旦用上了，哎，睡好了我就天天这么吃，那这些可能都会造成一个药源性的依赖。 所以就听出来这个用药啊，真的里边这个讲究特别的 多，是因人而异的。 对， 而异的， 而且是每个人不一样。 对, 对, 对， 有一些人可能说一直就按一个药量，哎，他那个状态维持得特别好，效果也很理想。 对， 有的人可能真的像他说的似的，一天一片，第二天两片，第三天三片，这个是形容有点夸张。 对， 但没准即使是这样来增量，它也不见得效果有多好。 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 嗯， 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就考虑我们可能药物已经产生依赖了，就像是原来我可能吃半片安定就管用，睡得可香了，然后后来我就时不常的，哎呀，七大姑睡不好，哎，半片安定，哎，那什么亲戚睡不好，同事睡不好，半片安定，结果后来发现睡得真的挺好的，然后就这么吃下去了，结果吃到有一天发现半片不管用 啊，增量吧， 我吃一片，后来不行，两片三片，当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有问题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很大程度是他对药物可能最初是一个心理依赖，就像有网友说到的，如果不吃我就可能睡不着，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依赖， 嗯， 但到最后发生的那个我们专业术语叫耐受，就是吃原来的剂量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时候都是应该来找医生去判断啊，包括我们很多时候睡眠药，我们除了前面提到的根据你的睡眠的这个是入睡困难呀还是维持困难去选药以外，嗯，更多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交叉用药， 嗯 啊，就是用一段时间这个安定，然后换换那个，避免同一个药物的依赖。因为确实我们见到很多人他不单单是对安定依赖，他对这个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是胶囊的还是片剂的，同一个药就不同厂家的， 哦， 他就说胶囊的管用，哎，后来我说是不是可能胶囊的管用，或者睡眠门诊出久了发现那一堆说片剂管用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厂家的管用，哦，那个厂家，所以这一类的他往往是心理上的依赖啊，他如果说很认可这个大夫，他有时候他内心也能踏实一些， 对大夫的依赖 现在有一种就是说就确实叫做把大夫当药吃啊，那但是我们睡眠的医生其实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不是推荐上来一定要药物，嗯，或者是一直要药物，我们在用药物的话解决的是他的急性的失眠之后，很大成分上我们是要不断的渗入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来调整他的 调整他整个的状态，啊，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虽然有的这个网友回答的问题呢这个字数也特别的多感觉特别详细，但是我们发现了，嗯，这个答的越多到最后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纰漏 的纰漏， 对, 对所以呢我们恭喜的网友是花 字芬 芳 、哦，对对对， 他起码没错， 哎，对对 对, 对， 好，那微信网友花字芬芳，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呢留下来哈，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碟中碟六电影兑换券2张。那么没有答对或者是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下半段互动问答题的题目马上就要来了，来听好题目，下半段的互动问题是，我们举个例子哈，有一些老年人是不是您自个儿呢，这晚上8、9点钟就入睡了，早上4点他就起来了，哎，像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有一些老年人晚上8、9点入睡，早上4点就起来了，像他们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起得有点早哈，需不需要治疗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正在热映的碟中碟六电影兑换券2张。那么大家关于安眠用药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文字留言回答我们的题目，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视频现在呢是在腾讯新闻、腾讯视频的客户端以及今日头条这两个平台上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睡眠、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 好，说到这个吃安眠类的药片哈，我们会想到影视剧里边的一些镜头，就是这个人已经躺床上了，然后床头放着一杯水，放这个药片，然后赶紧一片药一口水把它给送下去之后，然后就开始躺下入睡。那关于这个什么时候吃药，因为它毕竟要一个药效发挥的这个时段哈，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刚才说了躺床上半小时之内我们得入睡，要不然算失眠哈，跟它有效的契合到一起，那么什么时候该吃这个药它就应该是有讲究的。那我们请这个赵小燕赵药师来跟我们回应一下，什么时候吃这个药合适，是像片里演的那样吗？ 什么时候吃这个药呢，其实是都是有讲究的、它跟那个药物的半衰期，就是我这个药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我多长时间能代谢完，其实跟这个关系挺大的。然后目前呢咱们的这些治疗睡眠的药，比如说这个咱们刚才说到板儿氮中类，如果它要用于治疗焦虑啊，这些都咱们都除外。比如说用于治疗睡眠的，在治疗睡眠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那个建议呢是患者就是睡前半个小时，我服了这个药之后，那个我就直接去床上睡觉 躺下了。 对，有的药比如说它的半衰期比较短，它起效特别快，它十几分钟可能就起效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不要再去洗漱啊或者刷牙呀、或者再干其他的事情、如果把这个时间耽误了、它可能药物起效了，但是我还没有回到床上，就有可能然后 影响了它的药力发挥和你的入睡， 怕摔倒， 有可能怕摔倒、 然 后比如说药起效了，它 刷着牙睡过去， 然后它还没在床上，对对，所以说就是尽量的吃了药之后就上床，这个是最保险的。 所以这个跟片里边演的它是对的，它是真的。您也可以就是说已经准备上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吃完了药咱就奔床走了，或者真的就是躺到床上了，然后一口水一口药咱们把这个给吃下去。切记的就是不太把这个药当回事儿，吃完了之后咱们再去刷牙洗脸磨蹭磨蹭，半个小时可就过去了。那么有可能刚才就会出现我们说人没到床上，一影响了正常入睡，二一旦这个药力发挥作用的话，您可能就跌倒了，一下子晕过去了也有可能哈。 这个在病房里确实我们有见到，就是因为我们晚上是排着队洗漱的嘛啊、确实有人端着盆等的过程中，哎，没到他洗的他就站那儿睡着了，确实有这样的。 哇， 但是实际上也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么夸张、因为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样的，大多数的苯二氮卓类的安定药，它的起效时间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是建议在准备睡觉前半个小时左右去吃。那么像一些非苯二氮卓，就专门我们号称是导眠药类的啊，这种非苯二氮卓类的这种安眠药，它可能起效时间在10分钟到20分钟。另外呢，每个人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失眠特别严重的人，你别说半小时了，他吃完了以后，可能两个小时他也很难睡着。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会建议常规来说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这是安定类的药啊，那么作为非苯二氮卓类的这种安眠药，我们是建议按需服用的，就是说你躺床上睡不着了，你才去吃，啊，先尝试自己睡，睡不着了再吃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另外，在用药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头一次用，包括任何药啊。头一次用的话，我们第一天晚上最好适当注意一点，因为我们的很多安眠药它有激松作用。那么第一天晚上用的时候，像赵主任提到的，上床怕摔着，还有就是半夜起夜的时候，我们也慢一点， 尤其老年人。 对，一个是它的这个镇静作用，起来以后你可能睡得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平时起来右手边一拐我就去厕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晕着往左手崩撞柜子上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类的安定的药，我们会认为它多少这个激松作用，它会有还有一点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就比方说你上厕所去了，或者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建议你稍微坐一会儿，要不然你先清醒一下， 坐床边 判断 一 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起的时候慢一点，因为它就体位性低血压类似于什么，就类似于我们在那蹲久了， 然后起来眼前有一点点发黑， 嗯， 所以这一类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它这个高镇静作用让你去安眠，它一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啊， 所以说其实这些是当我们要服药之前自己 要我们要告诉患者的， 对，一方面是专业药师他会提醒您，我们也要仔细的看一下说明书，同时呢自己心里边得把这几件事咱们记下来啊，别忘了， 对对对， 睡得迷迷糊糊的，紧接着我们说容易出现的那几个故障和问题您全遇到了， 嗯， 那轻了可能就是摔一下，那重了可能还会出大问题呢。 一般的话他要是比方说注意一个三五天的，哎，我大概能掌握一个我什么样的规律， 嗯 啊，就可以 了， 对对对。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用药它主要是为了能够帮我们更好的睡眠哈，让我们的身体状况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但同时安全用药，科学合理的用药，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用药的一个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做其他的选择， 是这样是这样，嗯， 好， 我在这儿插一句， 嗯， 然后那个大家肯定听到这儿都特别想知道，比如说我去医院开了某种药，然后这个药吃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有什么不良反应，我怎么应对， 嗯， 包括它的用反用量，包括比如说特殊的药品怎么储存，其实这一那个现在呀直接就拿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得到这些信息， 啊， 这也是今年那个医管局啊花了大的时间精力在市属22家医院全部推开的一个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的一部分，就关于药这块， 嗯， 我去医院开了药，我有一张用药指导单，我扫这个二维码，我在家里，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我吃什么药，只需要注意些什么，然后它的不良反应是什么， 对对对， 嗯，我都能够得到指导，所以这个事儿直接在家里扫个二维码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特别的好，我自己 身体好，不吃药就会错过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啊采用的这种高科技手段了。哦，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哈，那尤其是收音机前网络前面，可能最近呢您在北京的市属22家，我们说这个市医院管理局下面的这个三甲医院，您拿了这个药之后是在那张取药单上， 对， 用药指导单上会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天天扫微信二维码交钱呀，啊，干什么的， 对对对对， 已经养成习惯了哈，嗯，哎，您也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您用了哪几种药，每一种药什么时候用，用的剂量、用法，包括不良反应需要注意的事项，在上面就一目了然了，是吗？ 对 对对， 好想体验一下，要不然我去开点钙片什么的。哎，如果我真的就是去开个钙片，有这样的指导单扫二维码之类的吗？还是说只是在一些我们说像安定类的这样的药物，可能 现在 吃不好吃不会有问题， 都有了 ， 对，22家医院的它用药指导嘛，它不是说安眠药的用药指导，应该是都有的。 所有的药品，嗯，然后那个只要您能开具的，然后的所有的药品都会有。 嗯嗯，好，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有一些人呢就是手机滥用成瘾啊，也是导致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所以您别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扫那个二维码，不停的看这个药到底。怎么用？对，一焦虑了，二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呢，咱就是在有空的时候哈，然后呢，可以把这件事情您从头到尾看一遍。尤其老年人，他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医生，我们经常叮嘱，所以他们也觉得我安全用药，我得听医生的话，用好这个药，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呢，也会特别，我们说刻板。钻点牛角尖，就一遍一遍的去刷，然后呢来看上面的一些注意和指导的事项。其实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个陈主任，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表现？ 嗯，对，这个是。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我门诊有一个患者，开了一个抗抑郁剂，然后回去以后，他当天晚上就跟爱人做这个夫妻生活， 嗯， 然后第二天，因为我是周二周三两天门诊嘛，第二天就来找我了，陈主任啊，你这个药不行啊，说明书上写的影响性功能，我昨天晚上都没有发生成 哦， 结果后来我开的药是日一早上， 一早上吃的， 我问他，我说你昨天晚上吃药了吗？我还没开始吃， 哦哈。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焦虑，因为我们真的很多人他去看说明书，说明书上会写很多，有可能在你服这个药做科研的过程中你摔一跤，那么这个也会列在不良反应里，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是跟药有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我们能扫那个二维码能看，对我们是一个指导作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我的顾虑跟医生去探讨， 对 啊，不要说所有的东西上来就吓到我们自己。那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说，我这个是比方说我这个紧张，或者我这个出汗，我这个不舒服是在用药之前就有的，

轻松，所有烦恼都会过去，乐观爱健康，生活就是多一点。